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穷到春烟流入眼，看阴历场景戏，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54青年节，今天晚上筑梦新时代2018五月的鲜花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汇演将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我们再来关注旅游消息。昨天西藏当雄第三届虫草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西藏当雄北京的对口支援单位东城区举办，来听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自2015年以来，西藏当雄县借助依山傍湖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的藏北明珠绝美景观，举办西藏当雄虫草文化旅游节，与旅游节庆为平台，以行天路、游圣湖、寻虫草、品佳肴、听牧歌、泡温泉、拜神山、沐佛光为亮点，得到了游客的关注和好评。这次的虫草文化旅游节从今年5月20号起到6月10号举办，开幕式将在当雄县乌马塘乡巴嘎村母兰雪山脚下举办。在这里，你可以登高俯瞰母兰雪山的壮美，漫步湿地体验花间的惬意，寻觅虫草感受牧区生活的自在。活动期间，主办方设计策划了山水风光游、历史文化游、民俗宗教游、温泉度假游、养生健康游等系列活动。本次虫草文化旅游节有三大亮点：展演草原歌舞剧，领略草原儿女傲人风姿；露营母兰雪山，夜话神山圣湖；登山寻觅虫草，品味牧区多彩生活等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西藏当雄开通了多条游客通道，开发了羊八井蓝色天国、唐滨湖、母兰雪山、阔琼岗日冰川、康马温泉度假村、纳木错环岛等全新的旅游发展路线，实现了当雄县旅游资源的全域开发。 感谢靳旭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旅游消息。上个月底开始，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的帐篷旅馆陆续开始营业，营地大部分帐篷旅馆已经实现无线网络覆盖，游客可以在海拔5000米享受便捷的网络体验。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小长假期间，内地游客访港近6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 22.4%， 香港旅游业复苏态势明显。再来看看印度的消息。日前因为泰姬陵严重变色令人担忧，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制定恢复泰姬陵原貌的计划，并且指示政府向国际社会求助。法官们给了印度总理莫迪一周的回应时间，最近一次的听审会将于本月的9号举办。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5座城市中，绝大多数城市都在印度，这在印度国内引发了强烈关注，专家呼吁加大治理空气污染的力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那也跟大家说一下呢，总的来看啊，到了明天啊，周六天空云量较多，山区啊也有分散性的阵雨，北风是比较明显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周日的时候风和日丽，比较适宜踏青郊游等户外活动。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 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4:06继续守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你终于说对一次哈、啊，回回都说这个顺序是倒过来的。 哎呦，口误啊， 每周五啊， 哎，这是一个立体的四点有戏啊。 为什么立体的？不是三角的吗？ 对呀、啊，啊，对，立体的，三 D 的。今天我们是三 D 的巅峰会 啊！ 我是以为是唐三角的， 哎，差不多啊。因为我叫唐三角啊。请说我们的唐老师， 唐老师，唐长老吧。完了，今天要吃唐僧肉了 啊！ 来吧，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我跟张帆某人不在的时候他就来了。 对， 啊、 他比美队都厉害，是吧？嗯， 是 嗨，超级英雄。 你们这个风格吧，就是。就是不想让我说话，对吧？ 谁说的？我们特别愿意逛您的柴金茶馆。 我都唐长， 吃点唐三角什么的。 这个今天很高兴又来参加这个巅峰会。反正我觉得其实不顺序没关系，怎么说都行， 嗯， 对吧？ 对， 反正是那俩字儿就行。 会疯癫 啊，会巅峰啊。 对，为什么把我弄来呢？就是更疯癫，更巅峰。哎， 可不是嘛啊！你看这个季彤的面前三个话筒也是形成一个三角啊， 就是用了三个呀。 咱们三个人啊， 哎， 我这个那两个可能没什么作用。 三个话筒对着的啊，今天我们来疯疯癫癫，我们来一起说一个比较疯癫的故事， 哎， 疯癫的电影， 怎么疯癫的电影啊？ 啊， 这难道其他都不疯癫吗？ 啊，这个电影就是用一句 疯的挺多的嘛。 哎，这个电影用一句这个文言文说疯了梦了啊，这电影啊， 这 是做梦一样。 就是像《红楼梦》 做梦的艺术啊， 就是你看不懂呗，就是那意思。 嗯，真的看不懂， 分境界了啊！ 哎呀，看不懂啊！ 不是，我也看不懂，真的。 嗯， 怎么回事？都看不懂啊！说哪部啊？今天什么戏？ 咱那一上来就说这个什么里边的事儿了啊？什么看得懂看不懂？ 嗯 嗯， 其实应该先说一下这个电影是什么。 对， 这个 刚没说啊， 刚才没说， 没说《 西游记》《红楼梦》全说了，就没说这个， 就没说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跟《西游记》还有一拼吧，哎， 魔幻的， 但对，但他不是咱们中国的故事， 嗯嗯，也是一东方故事， 对 对，但是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早上可能有人看了， 对对对， 说了半天，请问我们到底在聊哪一部电影？ 今天 嗨呢？ 今天跟广大中国观众见面的又一部来自那个神奇电影王国的电影， 哎， 是吧？ 一部印度电影， 印度电影， 嗯， 名字叫做，来，我们听一下这原版的啊，季彤来版 啊， 巴霍巴里，好像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他学挺像的， 巴霍巴里王， 巴霍巴里王， 巴霍巴里王， 里边用那个印度他们那个当地语言来讲， 巴霍巴里， 巴 巴火巴雷。 哎，这个第一部我看了啊， 我怎么觉得是呛着了这事？ 不，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因为那个巴火巴雷王，他的后代应该是这个王子啊，然后他这个被陷害了以后，他又回到那个京城去，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普通的老百姓了，然后呢，但是他身上有那种就是那种气质，哎，那种王族气质，他在和这些老百姓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就是应该是给那个新的国王弄的哎弄的一个什么雕像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是个工程，那个里边需要大家齐心合力的去抬还是拉一个 把那个雕像 很雕像给他拉起来，所以呢，他在前面带领着，然后。大家就发现他特别有魅力啊，所以大家都在齐声的在喊“巴火巴里，巴火巴里”，然后就把那个给他拉起来了。 您挺像里边那演员的，就拍第一个那个 啊，他的那个风格就是比较淳朴，比较壮啊，特别壮。要说我像，其实我还不如亮哥像啊， 他像 赵亮更像啊， 他把胡子一 沾上胡子就是巴火巴里。 我说沾上就是猴， 得把眼镜摘了。 不是，他这个更像金刚啊！确实，刚才季东说的这段呢，是《巴霍巴利王》在2016年的时候跟中国观众见面的第一部里面的一个情节。 对对对。 那么他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他说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但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啊！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有魅力而被别人认出来，你有魅力，别人也不是会认你是国王，是因为什么呢？他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像， 就是一看就是他爸回来了， 就 是吧？ 大家都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巴霍巴利王》啊特别。别的就是崇拜啊，就是他好像就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那种感觉。 其实说到这儿呢，这个大家一听说又是印度电影了啊，这两年 怎么又是？ 你看我跟赵亮说了好多的印度电影， 那我没听见。 这个印度电影这一部才是真正的啊，就是说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 印度电影， 印度电影，对， 别都是假的 啊。这个传统印度电影呢，就是两大关键词：第一歌舞，第二开挂，对吧？哎，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印度电影的一种印象。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印度电影呢，他一下子反了他自己的传统了， 他不开挂了， 特别的优秀，优秀到就是我们都不认识印度电影应该是什么样了。你比如说，你都不用说那种那个三傻大闹宝莱坞，那时间都过去久了。你说今年的啊上映的，比如说这个 神秘巨星， 哎，神秘巨星啊， 起跑线 呀，还有这个那叫什么那个小萝莉和大叔那个是吧？ 火神大叔， 哎，还有这个摔跤爸爸，都非常的好，对吧？这个好，它是一种共性的好，但是我们不满意啊，我们呢 非得看那古代的是吧？ 他关键要看开挂的， 我要看开挂的， 还不够开挂呀？ 啊，这个 摔跤都摔成那样了，还不开挂？ 摔跤还是现实题材， 那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啊！ 这赵亮练过，他知道。 不是，这就是说我后来我没忍心去练啊，就是比较心疼自己。这里边的这个巴霍巴利王，我说实话我没看完，我就是对他这开挂我不满意啊， 就是太神奇了。 这个开挂 天生神力，然后是什么，反正是什么都拦不住那种感觉。 不是，我听赵亮这意思好像相反，他觉得这个不够开挂， 不够开挂。你看他比起来，就是我因为我没看过那么多的印度电影，我就看一些网上的 GIF 图片呀， 就比如说警察， 哎， 警匪片， 就是那种比如说对面汽车翻过来了，对吧？如果你要在咱们这个叫这个青春 IP 里边，那汽车翻过来肯定是人命啊，对吧？是车祸，这是肯定的，对吧？你要是在这美国大片里边，那就汽车全都爆炸了，然后这人从火堆当中走出来，肯定不会死，对吧？你要从这个灾难片当中，汽车一爆炸之后出了一堆僵尸，是吧？那你要在印度电影当中，这个汽车一过来，那它是慢动作的， 慢动作，汽车先翻滚， 分一秒24帧来给你翻滚。然后呢，在这个汽车翻滚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他会在汽车翻滚的过程当中看到这里边所有的情况，从里边一伸手把那汽车里边的美女给他救出来，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还能在汽车落地的一刹那，从那个车的缝隙钻出去，再一枪把对面的敌人打死。这个就是印度开挂的 点。哎，感觉有一个感觉。赵亮肯定在宝莱坞待过， 这个只是 群演， 我觉得只是一类吧，只是一类影片。 对，说对了，哎，今天咱们说这个叫印度电影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印度电影就等于宝莱坞电影。 对， 哎， 对， 哎，今天咱们推送里面有一个不太详细的，但是一个小简介，让大家知道印度电影其实啊，它分了好几大块， 它有好几个 因为你知道，咱们都知道这它也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它语言不同，它分地区。他那个北印度跟南印度啊，他那电影说的不一样的话。我们通常听到那叫印地语的时候，他们叫北印度电影，印地语，这非常就是咱们摔跤吧爸爸啊，这些等等的这些电影。后来一看，说这个电影就是今天来的这个叫《巴霍巴利王》啊， 它不是宝莱坞电影， 不是宝莱坞， 它是什么屋呢？ 什么屋？ 什么屋？ 什么屋？ 格格屋不是格格屋，它叫 那还有咱们清朝的事儿，还有格格， 它叫托莱坞。 哦，是 托莱坞， 就是那个 意的， 另外一个公司 死去的王给托了个梦，然后托来的这么一个。是吧？托来的这么一个这电影产品，托莱坞啊， 其实印度电影啊，它真的分了好几大块。你看，宝莱坞是一个咱们最熟悉的，托莱坞，还有一个叫考莱坞， 考 莱坞， 考莱坞，必须得来考。 还有叫莫莱坞， 哦， 莫莱坞 就是不让你来啊。 最后一个 啊， 不是莱坞了，叫桑达乌， 桑达乌， 桑达乌， 这是它的电影生产基地， 对， 四大基地。我们一般就是比较一般，就用这个宝莱坞来代指了。 咱们不是也分好多影视基地吗？ 横店、 太湖基地、横店 啊，怀柔、 怀柔， 是吧？ 确实， 哎，河北那边好像也有，是吧？ 所以说的这个印度电影，咱们还是提前证个名哈，它是其实叫托莱坞的电影。 因为 所以大家看这个片子第一部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印象，我不知道季彤是不是和赵亮都有这个印象，就看这个电影有一点点不太像是我们熟悉那个印度电影的小小的有一些差别。 其实印度电影风格挺明显的，就是因为我接触印度电影应该说比你们早，因为我岁数大，想当年这个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印度电影，那真的是风靡这个 阿巴拉古， 哎， 流浪者， 流浪者， 然后还有 那 大篷车， 大篷车，哎， 小辣椒。 印度海的温度来，那那那巴度，对的，印度来，印度来，哎呦比啊， 宝 海洋。 我说您那么愿意跟大篷合作呢，原来是他的大篷车呀。 就是他那个风格，就是虽然咱听不懂他那个言，但是觉得哎，特别的，就是活泼， 特别 美。你像一个小伙子，就在这个大篷车前面一边跳一边唱，然后女的就更甭说了，就是只要是来一段，啪，音乐一起，哎，对，然后就得是歌舞，这就是一种很鲜明的风格，闹到后来，好像大家认为印度电影就都得是这样，但是其实他也是做了很多方面的探索，他也拍他的这个现实题材，就是时尚的那种，这个他现代生活的这样的这个题材，所以可能赵亮刚才说的那感觉就是他看不惯那个 其中一种， 哎，他对那个 谁说他喜欢 啊、哦？他喜欢就是三傻那种风格嘛， 比那个夸张了、 他也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超能力啊什么这样的影片。 所以说到这儿，你看啊，分类型的话，印度电影其实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叫做史诗类型的。 对， 史诗类型的其实在以前咱们也接触过，一会儿咱们还要详细说。那么巴霍巴利王归类于 史诗， 而且有一点魔幻色彩。 它 里面有， 完全是神话传说， 对吧？ 对，它是根据印度的这个神话改编的嘛， 对 吧？所以它不开挂，它就不对了，是吧？ 所以 本来它就是神话。 看过的朋友，其实这片子因为去年是在美国和印度是同时已经上过了，就是在这第二部已经上过了，在咱们这是迟了一年。看过的朋友可以跟赵亮劝赵亮啊，因为这个开挂呀，说第二部开挂的比第一部厉害多了。 嚯，还是得看，是吧？ 第一部其实已经很 已经有点 很厉害了。 对， 那个就是他那个战争的那个场面，就是当年这个巴霍巴利王，他和他那个兄弟啊，两个人都一个是大将军，就是都去作战。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决定国王到底是应该谁来当。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我们先来听一听巴霍巴利王这个第二部，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劲头啊？这个动静有多大？来听听他的预告片。 అమరేంద్ర బాహుబలి అను నేను అశేషమైన మాయిష్మతి ప్రజల ధన మాన ప్రాణ సంరక్షకుడిగా బాహుబలి జయము ప్రాణాలతో ఉంటే వీడెక్కడున్న రాజేరా బాహుబలిని చంపే వాడి భార్యని దాని కడుపులో పెట్టడానికి మహేంద్ర నువ్వు తిరిగి రావాలరా అమరేంద్ర బాహుబలి వారసుడు మహేంద్ర బాహుబలి తిరిగి వచ్చాడని చెప్పు మీరా పేట ఆగు బాహుబలి లోటాయ 所以这个预告片的好，它好就好，它里头都听得懂，叫都在喊那个人的名字， 各种的语气。 我们再来一遍， 来一盘咖喱， 不是？ 哎， 吃货， 你光要咖喱不行啊，得有牛肉。 嗨、 啊，不是鸡肉也行啊。 嗯， 刚才《巴霍巴利王》这个，我们都说了对印度电影的这种感受，包括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嗯、其实有一个形容词叫神作嘛，我们每次提到说印度来的神作，哎、有的神作呢，可能是在现实题材方面拍得非常深刻啊， 对 他的批判、他的揭露。那么有的神作呢，它是在他的这个镜头语言方面，他的故事方面显得很夸张。 是， 巴霍巴利王其实在夸张方面做的已经很足了。有一点啊，我不知道第一部看过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他们说，就跟我们今天标题似的啊，叫比美队还厉害的英雄，比美国队长厉害。为什么呢？他里面他不是他开始描述他生平的时候，他是一个被带出王宫之后逃走的。 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看完第一部就是这样，我看的看着看着我恍惚了。这部影片的主人公，这男主角到底是谁呢？ 哈梅特、 是王子复仇记，是这个最开始出来的这个王子呢，还是后来怎么就变成他爸爸那一代的？ 对，这实际上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他在顺序上 对第二 打乱了一 个。第二部是不是就是 其实第二部 要 讲述 那个 他父亲的经历，包括他后来怎么复仇的经历。 对对，所以在第一部里边也有大量的篇幅去讲他父亲的这种故事。 对， 就是刚才我说的战争的那一段，那完全的主角就是他的父亲。 所以您讲这个说战争啊，在这里头其实这个重头戏有人看的不是这个东西，因为第一部的大半为什么张亮没看下去，你知道吗？没到战争， 他没看到那个地方， 他没到战争的， 对， 到哪儿了 啊？就是 他估计看到爬悬崖那个地儿， 说的就是说为什么比美队厉害？ 嗯， 爬悬崖那段你看到了吧？就是他怎么样飞到悬崖那头去？ 对对对， 飞到悬崖那头去是其实经过了好多次失败， 嗯， 然后再努力再尝试，最后怎么飞过去？你们还记得吗？旁边、 啊这个、 对面有一美女， 哎， 满身都是蝴蝶的美女， 然后他这个就飞过 去、嗯、一下，那个他、哦、血脉奔张啊，哗就飞过去了，比美队厉害，是吧？飞的那个距离，他们说美国队长绝对做不到 啊， 是 那个蜘蛛侠还差不多。 这个巴霍巴利王啊，他其实他就是。嗯，讲了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多像类似的故事，对吧？ 啊，项羽啊， 啊，不是，讲的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的故事，对吧？ 啊、 兄弟相争嘛、 哦， 也讲了差不多曹丕与曹植的故事， 是 吧？唐太宗的故事。是吧？ 哦，玄武门， 哎，明英宗、明代宗的故事，是吧？逃跑 了，联想的是比较丰富的。他、 哎、 其实就是所谓的宫廷斗争吧，啊、 嗯， 这个好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他从架构上来讲，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嗯， 只不过他在里边他营造了很多的让你。感觉比较震撼的那种场面吧。 嗯，对， 哎，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种手段，一种手法。 嗯嗯，其实这个巴霍巴利王，他最关键的还是塑造这么一个人物。 对 啊，把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啊，这个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人给你拍出来，啊、 嗯， 就是给你一个极大的视觉冲击。 对，就让你通过这个片子，我觉得他可能试图让你了解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文化， 而且他那个冷兵器时代拍的呀。那看过的，我看评论里面有人说，哎，这看着不像印度的战争， 嗯， 除了那个大象以外啊， 对， 特别像是拍什么呢？特别像是拍亚历山大， 哎、 亚历山大大帝， 那种感觉， 古希腊， 对对对， 他那里边 我觉得多少有点夸张吧。 啊、他那里边有一个比较开挂的地方，就是一张弓同时射好多箭啊，这一点弄得跟那个什么似的， 连弩， 跟我们玩那个，他不是连弩，他是同时射好多箭、 哦、 啊。这个我问过， 八星八箭， 我问过专业人士、 嗯， 这么玩啊？本身那个。这个弓箭射出去都是势不能穿，鲁爪折也， 没有力量，没有力量， 都没有力量，每支箭都没有力量啊！但是他这种表现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不懂这里边的什么物理原理的话，你会 看， 你会看着非常爽，是吧？这比《指环王》里边那谁比那精灵厉害呀？那一根一根的多麻烦！ 咱们 这一出来都是散弹， 散弹 弓 是吧？ 魂斗罗呀，这是 就不是他这个是这样，你这个不算太夸张，咱们还有更夸张的嘛？把第一支箭射出去。然后 第二支箭把第一箭破开、 哎、对， 你说的是白眉大侠徐良是吧？ 其实说到这个战争啊，冷兵器时代战争，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第一部里面有一段啊，它展现那个叫战术推演， 哎， 那段特别的精彩、 嗯、 哎，还有跟沙盘似的那种， 让我想起了当时那个就是公输盘嘛，是吧？ 嗯， 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他通过那个沙盘的展演呢，其实是要弄出一个选国王的方法。 对对对， 就是因为外族要来入侵。 嗯， 这一段我们先来听一听，这是中文版配音的部分，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嘎拉盖亚掠夺过的土地，像蝗虫飞过的庄稼地一样，都只剩一片荒芜。 我们要保卫自己王国的领地，同时还要还击进犯的外族，那么该用什么样的战术才好？ 三叉戟战术。 这种战术只在书上出现过，到现在也没人用过，没检验过就直接用在战场上。 如果还没有人用过，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准备，所以才要用这个战术。我支持这个计划。 我赞同这个计划。嘎拉盖亚要想进入王国，就必须通过那扇门。卡塔巴，你需要多少人的军队驻守城门，才能阻止敌人的进犯？ 大概需要5000人。我们会用盔甲和长矛筑起一道铁的城墙，形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 我会率领一部分士兵去北面驻防， 那么我就带人守住南面。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卡拉盖亚的首领自己会后撤，然后一半的军队向前挺进。我们的武器和我们布设的军事方队大概能抵抗敌军一定时间内的攻击，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内杀死他们的首领。如果没有首领，他们将溃不成军。 我们抵挡敌方进攻的时候，两位王子要各自率领一路骑兵，从两侧夹击敌人。那么在敌我双方深入交战以后，敌方才会察觉，才能发动反攻。 足够了，母亲，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用不了那么久，母亲，我们就能把他的首级带来。 很好，而且这场战争也解决了该立谁为王的难题。嗯，哪一位王子砍下盖拉盖亚首领的头，那他就可以继承王位。 难题完美的解决了。 是的。 那就把军队的士兵平均分给两位王子。巴拉巴霍， 终于是叫出了两位王子的名字了。 哎，对， 巴里巴霍是这个正面人物， 哎，对， 巴拉就是一个坏蛋。 对，嗯，他是一个特别凶悍的这种形象。 嗯嗯， 哎，这个后来他把那个巴霍给害死了。 对，这是我们看到第一部当中留下的一个谜题，一个线索。 其实我 第二部就要开始了。 哎， 嗯，我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看过《巴霍巴利王》？对于印度的这样的史诗战争电影，你有没有兴趣？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巅峰会，好，一会儿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国门内大街西向东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南五环西红门南桥南侧是有多车事故，占内侧和外侧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32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段音乐特别好啊，你听他这个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怎么着？ 马上你就能唱出来。万岁干，西坡有三比七三高，是不是？你看， 哎，对，说走咱就走啊，你有啊，有全都有啊，嘿，全都有。 你那风格不对，你那风格不对，还是我这对？ 好吧，好吧， 他这还属于是比剑嘛，是吧？ 对对 啊， 比剑， 华山论剑， 那不用比了。 以为你，我以为你说我们俩在比剑呢。 你们俩一会儿真有比剑的时候 啊？真的 啊，真的，看你们谁更厉害， 更厉害。 那个今天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们巅峰会呢，在说到一部今天再次归来的印度电影《巴霍巴利王》。 实际上可能有好多朋友通过其他的途径您看过了啊。 对， 也欢迎把感受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像我们刚才在这儿讲的啊，因为看一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新鲜的啊，所以觉得挺好玩的。二呢，这个有时候我想象好多我想象不出来，他到底用一种什么方法来这个把第一里边好像已经讲得挺清楚的一个故事，他再去发挥。 我告诉你，他不会再发挥了 啊， 他也不会再挥发了啊。 挥发 他跟这个 是吧？ 他跟这个《巴霍巴利王一》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为什么？我猜，这就是一长电影，叉叉一刀，变成上下集，就是这么回事。 有那么简单吗？ 跟咱们的著名电影《赤壁》 和太平轮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我觉得 赤壁一直都是赵亮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 是 要生气看赤壁嘛， 要生气看赤壁啊，略懂。 那个刚才有朋友在留言区说这个印度电影的时候，想起来很多台词是吧？有人说了这句台词，你听听这句，季童应该。有印象啊， 流浪者里边 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 哎，对， 贼的儿子永远是贼，这是 这个后来都成了一个名言了。 对， 就在当时这个好像还 就是所谓出身论， 对，一个很强烈的讨论， 嗯， 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不对啊，这是一个， 其实电影本身是在反对这样， 对，他是反对这种这个叫什么以出身论这个身份的这样的这么一个做法。 嗯， 吴孟生说了，其实咱们中国啊也能自己凑齐一个古代版的妇联。 那您这意思八王八里王是古代版妇联， 都不用出动孙悟空孙大圣 啊，还有什么 这个上洞八仙加济公劈山救母的小沉香啊等等，有的是， 这跟妇联。 那你不用凑，你直接那个封神演义，那就全都是神仙，都厉害着呢，是吧？两边是吧，截教阐教啊，那这人物多了去了。 其实你说的人物啊，这个包括八零王当中也是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 哎， 其实两个主角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两个就是势不两立的两个对头， 哎， 对吧？ 这个王子 巴拉和巴霍， 对， 巴霍是正面人物， 对， 巴拉是本来是他的其实是兄弟 嘛， 但是， 然后呢，还有这个王子跟他这个叔叔等于是， 对， 是吧？ 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八王八雷王当中其实塑造的，你看一开始托举着孙子， 嗯， 然后自己死去， 就是那个太后 护住这八王八雷王是太后， 对， 是他的祖母。 对，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群人物，你比方说里面的这个女性人物， 嗯，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女战士， 那是他就是你刚才说跳悬崖的时候他 追逐 的 那个幻象， 没错。 还有我们要说到里面的这个群像啊，里面有一个人物是特别重要的。也是第一部里面留下的一个谜题的一个关键人物， 嗯， 就是那个军械库的首领， 就是那个武力特别高的这个，就是说比剑的那位， 比剑那位，其实在里面的戏份呢，我觉得他倒不是说他串联起了所有，但是他没有了他，这个故事就成不了， 因为他有一个关键的情节是经由他的手而发生的。好像就是害死这个巴霍巴里那个就是那个王子的这个阴谋里边，他好像充当了一个打手， 有一个角色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段落，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第一部里面留下那个谜题，也就是连接第二部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的失望就是他的孩子，哦，真是太高兴了，又能听见他的消息了。我真心希望我们能见见那位伟大的国王。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武器害怕碰到他，你还说敌人靠近不了他，这样伟大的勇士怎么会死呢？那是比利剑刺中更致命的伤。魔神陀殿下是谁？爷爷，谁干的？那个叛徒是我。 就是很不容易说出来一句话啊，面对着自己杀害的人的儿子。 哎，对，这个人的身份吧，他有点像那种就是死士，就是他忠于效忠于国王， 对， 就相当于是国王的奴隶一样，就世代效忠。 吓我一跳，我们死士又跑复联。 嗨，就是我说的是人那个士啊，这个战士， 战士 的士， 啊， 就是，但是他的地位很高， 嗯， 他只在国王面前是一个奴隶， 嗯， 但是对于下边其他的这个士兵啊什么的，那他就是大帅的那种感觉， 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管高不是跟高磊搭档的，是吧？啊，大帅 就是这个，因为而且他的武力 绕不出去了， 而且他的武力特别高，这个也特别有威望。 明白了，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锦衣卫，后来成了一个将军，是吧？ 对，这有点这意思了。他在这个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就是害死这个巴霍巴里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当时也 就是他捅了那刀， 哎， 那个里面有一个影像 是他， 他从后面扎了他一刀， 这个，对，而且是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第二步要讲的， 这个是当时没有解谜的， 对， 嗯， 其实你说的， 而且他后来感觉到特别的自。 那 当然 自责， 他后来一直是要护着这个小主的， 哎，然后他就转而去护这个王子， 对， 最后追随这个王子，他马上王子要去反抗了，要举起义旗了，然后在那个山坡上一大堆人的追随者当中就有他。 其实看第一部的时候，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感受，就是看到他刚刚出现那一段的时候，我有点莫名其妙，我说塑造一个这个人物干嘛？这个人物出现的特别突然，就是在那个拍第一次拍的这个王国的时候，就是从他开始的。从他开始是怎么开始的？你们还记得吗？是跟一个波斯商人一块儿比剑开始的。 王子进城之后，这个镜头就从那个原来他那个乡村就转移到城市里。 这个王国这段比剑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一听， 听。 中国、波斯、蒙古、希腊，我游走世界四方，但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武士。能跟你一起进餐，真让我倍感荣幸。 请你原谅阿斯兰，在这里低贱的奴隶不能跟尊贵的客人同桌用餐，绝对不行。 奴隶？既然你是军械库的头领，又怎么会是奴隶？ 尊贵的阿斯兰，你没见过这样的奴隶，他要为战争制造武器。在战场上他必须保护国王的性命，战争结束后他依然还要戴上脚镣。 说吧，要用多少代价才能换取你的自由？我会花10倍、50倍、100倍的价钱买你自由。 你无法给这个奴隶定价。阿斯兰，我的祖先曾发过誓，我们宗族所有的后代都将为莫西什莫迪奉献出他们的生命。 早已不在世的祖先发下的誓言，你还 发誓之人也许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誓言永远存在。阿斯兰，这条性命始终连着这片土地。 如果要问什么是忠诚，我想那就是你的样子，卡塔巴。妈妈带来的 这一段呢，是这个里面的卡塔帕啊，这个奴隶，这个关键人物出现的第一次，他跟这个阿斯兰来自好像是波斯游走的一个商人啊， 游商、 商人，这个商人比完剑之后，俩人就坐下来要吃顿饭，啊，这个饭没吃成是吧？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说明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么今天呢，这个既然是巅峰会嘛，这个季彤也来了啊。是不是要疯癫一下了？ 啊，你那意思呢？ 我这意思非常简单。今天咱们还是在巅峰会当中有这么一小段，让四点有戏的两位啊，季彤和赵亮，来配音版《巴霍巴利王》。 天哪，不是这难点吧？那么多台词记不下来啊！ 不给你稿子了吧？你就别在这端着了。 咱们真是 关键，我压力比较大。刚才那两个配音的声音实在太好听了。 这样吧，咱来一个不同版本的吧。 对啊，有可以有东北的这个奴隶和不是东北的这个卡塔帕。 卡塔帕 和 北京的 阿斯兰。 阿斯兰。 好，我是东北的卡帕。 好，卡帕呀， 四点游戏 背朝背坐着， 四点游戏巴霍巴利王。这个叫季彤和赵亮版，马上开始。 哎呀，这中国、波斯、蒙古、希腊，我是游走四方啊，但是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武士。哎，能跟你一起进餐，那我倍儿荣幸啊。 这是一打把是卖腻的吧？哎呀，不好意思啊，请原谅我，阿斯兰。在这会儿呢，是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我是个奴隶。 奴隶？哎，我说你不是军械库的头吗？你怎么会是奴隶呀？ 准敬的阿斯兰，你是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奴隶啊！在战场上啊，他必须保护国王的性命啊！他战争结束以后啊，他还得戴镣铐啊！ 哎呀， 冒出来这谁呀、啊？这是？ 我说阿斯兰啊，你这个随从老点吧，牙都没了啊！ 你是阿斯兰，你说阿斯兰？ 哦， 重新说。 哎，我说，哎，这个总管，他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啊！我这样吧，我出钱啊，多少钱能换你的自由？我花50倍、100倍，是吧？我出钱，我给你自由，怎么样？ 哎，那你得问开国之君呐！哎呀，你没有办法给我定价啊，大哥！我的祖先曾经发过誓，我们所有的后代都得为摩的奉献出他们的生命。 不是， 这不是摩的， 是开黑摩的的呀？ 摩西是摩的 啊、哦，摩西是摩的。 嗯， 哎呀，你说你这人，这祖先都早就不在世了，是不是？你他们发的誓言，关你？ 哎， 没招啊，发誓的人没了，誓言还在这待着呢。阿世兰呢，我这条小命就连着这片土地了。 得，您要问什么是忠诚啊，我想大概其也就您这样了啊。我说卡盘卡盘卡 行了，我干活去了。 叫命啊这个命啊。 哎呀， 努力该吃饭了是吧？ 嗯，干活去了。 这个咱达不到人家那个水平 啊，可以可以可以， 这还达不到那个水平啊。 这方言版谁能达到 是吧？ 是吧、 啊？我们不但比美队厉害，我们比整个复仇者联盟合起来都厉害。 要命， 说的不同星球的语言， 啊、就这意思了。 包括巴黎王，这是刚才的我们的配音版啊。各位可以给季彤和张亮打个分， 嚯、哦，还打分、 哎，打个分、嗯。刚才有朋友在留言区说，一想到这个宝莱坞电影呢，总觉得那个喜剧片可能比较多，就老想笑、 哦、 啊、嗯，因为他们的刚才说到的开挂也好，还是他们对，其实我觉得他是跟其他国家电影在就是表达感情方面是不一样的。 嗯， 哎，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有些人特别喜欢。 嗯， 你像我就是小的时候看印度电影看的这个有这种熏陶的朋友，是可能是感情的纽带啊。但是有些朋友到今天为止是非常喜欢印度电影的那个歌舞的表现。 对， 但是更多的人你一问说歌舞太多，他就不爱看 啊。我觉得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那样的一个歌舞使用的配比，它的比例。还有它出现的这个地方啊，你歌舞不等于这个，就是不等于不等于尬舞是吧？ 它毕竟是个电影，不是个歌剧。 对，就是说你在它合适的地方，它会有一些类似象征这样的手法来表现一下，是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真是频繁的出现，打乱了故事的节奏，那确实让人有出戏的感觉。 哎，说之前的电影为什么让咱们觉得那么好呢？就是因为其实它好像好多东西都做得恰到好处。 嗯， 哎，这个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火候掌握好。 对对。对， 所以这个，而且他们是这样，他们把很多东西跟歌舞融合起来。你比如说，他们要说话的时候，有点像咱们戏台上的表达，是吧？ 哎， 就很多东西心理活动，他拿歌舞来呈现。 嗯， 他甚至怎么办呢？他把很多动作戏，他跟歌舞结合起来。 嗯， 在《八号巴黎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还记得在悬崖上追那个蝴蝶姑娘的那一段？追那一段呢，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是舞蹈，肢体语言是舞蹈的表达。 嗯， 但是他其实在干嘛？他在攀登那个。像珠峰一样那么高的地方， 在爬， 在爬啊、嗯！所以这里面其实柔情的部分，他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这个， 所以其实这个印度电影啊，它有时候容易把一些就是我们常规理解它比较舞台化的东西， 嗯， 它放在就比较写意的东西，它就放在真实的地方来给你表现。 对对对 所以喜欢的人就觉得特别有味道， 哎， 不喜欢的人觉得有一些奇怪啊，这个它是很正常的。 但是 反正这风格比较鲜明吧， 哎，对。但是我感觉他这个风格呢，他怎么玩他也没出了他那个文化的圈儿。 嗯，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还在适度的这个范围里边。 嗯嗯， 啊，为什么现在有些电影啊，前两天咱们也说了，为什么评分那么低？ 某些魔幻题材， 他对他已经玩出了这个 天际 文化的咱们文化的圈了。 嗯， 这个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你非要把它强加进来，大伙看着就别扭。 嗯嗯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不熟悉啊。通过这个电影呢，其实你能够更加 了解 感性层面的去认识啊，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文化呢，其实我们内心也就先设了一道这个藩篱，是吧？你不属于这个传统的我们大众认可的，可能他如果他本身的品质比较好，那我们会认可他。 对， 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们一下子把它否定了。 但是有一些事情咱们得客观的来看啊，因为印度电影呢，在某一个时期或者说在某一些领域，它还是成就非凡的。它在全球的这个，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它相当于叫印度的海外票房是非常不错的。 嗯， 八号巴黎王呢，在好像它的第一部就在外面，就是在外面的世界，不是在印度啊，他挣了不少钱 啊。 他在这一点上呢，在东方的这个电影市场上还是有优势。另外，我们提到说《八号巴黎王》这个开端，他的第一部，2015年的时候，他在那个 IMDB 的那个网站上的评分， 嗯， 是相当惊人的。今天我推送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是8.8分呢，8.8分，他是诺兰的《蝙蝠侠》那个《黑暗骑士》，只比他高了0.2。然后呢， 这个评分就像《 盗梦空间》跟他评分， 对。这就相当于印度的豆瓣这上边评的分，对吧？ 对，这个当然对你说对啊，人多这个力量大，是吧？他评分有可能刷分了啊。 哎， 唐朵妈说这个配音版我给10000分啊，不是100+100， 是给我们俩， 是100×100啊， 都得归功于季彤。 最后评价了一句 啊， 别人怎么说我是不知道，我没有。

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是实名制认购嘛，请大家在拨打电话前呢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需要登记来给您排号，然后根据排号的顺序先定先得，定完举止，也请大家配合理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代购有风险，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好的，再次感谢胡老师的介绍。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预约电话呢是 400-919-6100 400-919-6100。 由于中国区配额稀少，仅通过电话实名制牌号的方式发售，最后的一点时间把发售电话再报一遍，400-919-6100 400-919-6100。我们下期再见。收藏风险，投资需谨慎。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太福高的白灵。白灵你好。 你好。 大家最近啊，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当中啊，就可以看到那太福高的广告，上海北京来回飞啊，京沪的什么这个高铁呀、啊、都可以看到。太福高是专业做保温设备的日本的专业化品牌，建厂58年的历史。太福高的品牌啊、1987年， 对 吧？1987年在日本设立，到现在为止也是30多年的品牌。 对，是的。 正式进入了咱们中国的市场，包括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各大超市， 对 啊，像北京的物美，有吗？ 家乐福 啊， 还有大家喜欢的世纪华联、 世纪华联、欧尚。商场当中什么什么什么 大悦城 都有，包括网上什么京东什么都有，所以是真真正正专门做保温设备的大品牌。买一个他们家的保温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奢侈品。我跟大家说，真的，一个保温杯价格不菲。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超值组合，299，您可以拿走什么？首先，一个男士的399专柜价的香槟金色的非常漂亮一个男士保温杯，640毫升的专柜价是多少？399。 对，399。 399，您可以299带走，省了100了吧？ 对，是 省了100了吧？除此之外，后边您都可以当白赠的，再送您一个500毫升 的 女士保温杯，304不锈钢的，有你们里边专利设计的非常漂亮一个保温杯，500毫升的两个杯子啊。这个保温杯是199专柜价，你现在等于是白送了， 对 不 对, 对, 对， 白 送了，这加起来多少钱了？598了。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一个你们的专柜当中卖599的两升的保温水壶。 对，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 用的钢材非常好，保温水壶两升了，现在出去玩或者在家里的床头烧好热水放里面带着，冰好的饮料放里边对着，您可以随时在外面在车里就可以续茶，也可以随时倒出来都是凉啤酒、凉饮料、凉可乐、凉雪碧都没问题。这是一个两升的保温杯，这个卖多少钱？599。 对，599 免费送了，对吧？今天等于是免费送299里含了。还有一个叫闷烧杯的东西，您没吃过糖心蛋吧？对，不知道怎么做吧？这个是750毫升的长口，您可以当大倒保温杯使。同时，您可以把里边放上，比如一把米大米也好，小米也好，放进去之后， 把热水放进去 开水倒进去之后，盖上盖，您闷它4个小时，出来就是粥，对吧？ 对， 您可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闷好了，早上起来之后一开，打开盖，喝好的热粥，上班去没问题，踏踏实实放心，对吧？还有我刚才说糖心蛋，4个鸡蛋、5个鸡蛋、6个鸡蛋都能放进去，放在一个杯子里，倒好开水，盖上盖，半个小时出来就是糖心蛋，40分钟鸡蛋全熟透，对吧？ 是的， 你也可以吃，银耳莲子往里一放，焖它4个小时、3-4个小时，煲好汤了，煲好羹了，你放什么那个什么菌菇各类的煲汤都可以，不用火加工。不用直火，不用电磁炉，不用电，不用火，不用煤气，安全踏实放心，永远忘了也没事儿，对吧？焖出之后味儿还更浓。这个保温杯卖多少钱？ 这个 399。我去你们专柜考察过，我告诉你啊，真的考察过。所以这四大件加起来是你们太福高具代表性的四大神器，1596块钱。今天同。